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正电台中正之声 FM88.1 所播送的《平安您好》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诚挚的邀请您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您身旁的电脑网络，放下心，舒服地、平安地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两个单元的午夜节目。今晚是我们平安您好全球首播的第一集，我在这里呢先感谢一直帮我宣传节目的两位兄弟们，一位是来自嘉义阿里山乡世界展望会的陈胜奇，另外一位目前就读宜兰大学的唐荣恩。感谢两位在脸书上不断帮助我宣传节目。而今晚的首播第一集，我想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主题，自爱练习曲。今晚我邀请来参与讨论的来宾是一位教授，他也是我的大夫，我们先请他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问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名字叫魏台辉，我目前任教于中正大学物理系。 今晚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魏台辉老师来我们节目。魏台辉老师呢，他是美国北德州大学物理学的博士，目前任职于国立中正大学物理学系，专长是非线性物理和光电物理。魏老师呢，在二十几年的研究与教学之中，长期呢关注学生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脉络，还有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课业与辅导。所以呢，今晚我特别邀请魏老师波龙来上我们节目，并请他来分享关于自爱是如何影响我们个体乃至于与群体的互动中发生明显或微妙的变化。请魏老师先谈谈您认为什么是自爱。 各位听众，我认为自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想我们可能被父母或者被师长都骂过非常多次不自爱不自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母说我们不自爱，似乎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我们却得到这样的一个批评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有时也不太了解。那经过我其实比较长的一个人生历练，我再回头来想自爱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就是说，针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还有一个人生目标，我们有没有真的很爱惜它，很希望自己能够使我们的人生目标与价值一直继续的成长，继续的一直发扬。那如果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许，那也会有一个接受。那对于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境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向前，因而保持一个很乐观的心情来改进自己。我想这就是挚爱吧。 谢谢魏台辉老师。接下来为了庆祝我们首播的第一集，我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首非常轻快又好听的摇滚歌曲，娃娃金志娟的《就在今夜》。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那么，我们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一开始，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其实就会训练我们，告诉我们很多人生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存在的意义。到后来呢，到了学校，或者你参加了什么团体之后，你也不断地被灌输各种的价值观。那当然可能这些价值观都是很好的，但也有可能它里面是一些不成熟的。那当我们自己听到了各种的期许和价值观，而自己呢 内塑自己想要的一种价值观了以后，我们就会经常看自己有没有满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是否都符合我们的价值。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心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自爱的一个第一步了。那接下来就说，那当我们发觉我们对于自己的目标理想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乐观的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来改进自己，使自己做得更好。那其实这些等等都是自爱。那打个比方吧，可能各位和我一样，从小都被父母告知书要读得很好，那我们可能就因此呢，真的一开始也就很认真的读书，读了以后结果发觉读书读得好困难，表现并不良好。表现并不良好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它是我的价值观和是我的理想，我就拼命的想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呢，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达得到，那有时候我们达不到。那达得到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对自己保持一个满意的状态，而且对自己保持一个期许，我要更进步。但有时候其实读书对我们来讲 要能够更进步似乎超过我们能力所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尽了全力，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满足自己的价值观，这时候对自己其实就会开始有一种的否定啊。那这种否定的时候当然也就是偏离了自爱，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呢抱持的一个否定的一个态度。所以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就说其实我们行作的价值和我们的理想其实是不一定是一定要摆在读书或者工作之上，也许它应该更针对个人天生的长处而做特别的设定，或者它有一些更基本的普世共同遵守的价值。譬如我来谈谈什么叫共同遵守的一个普世基本价值，譬如说就是爱自己爱别人。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其实一个人不管他会不会读书，他会不会有很好的专业技能，会不会有很好的运动，其实他基本上都是有能力去爱以及被爱的。所以我想在一个人生他的初始，如果被给了一个价值观是一个很基本的人性价值，那就是爱或者去被爱的话，那我想其实我们一生之中都很容易保持一个自爱的状态。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一开始的人生的一开始我们就被赋予一个很特别的专业使命，而那个很特别的专业使命并不符合我们天生的性向，那很可能就会让我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一直努力追求自爱，但到最后呢，因为性向的不适合而产生很多的自我的否定。我可以打个比方，其实我们人生下来以后，有的人他其实对文字能力是很强的，有的人对数学能力很强，有的对图像能力很强。但以我个人为例，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父母都希望我们读书，而且要我们读理工。那如果刚好我们的个性本身就是数字导向的，就是逻辑导向的，就图像导向的，那或许我们就很容易进入状况，表现越来越好，那对自己越来越加的肯定。但是如果 我一生下来我就是文字导向的，语文导向的，但是我被我的父母被强迫去读理工，那我可能就会读起来非常吃力。即便 我想花很多的精神让我表现得很好，符合我人生的一个价值，但是我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子久而久之，我的努力和我的目标始终都不能接轨的时候，其实我产生一个挫折或者一个自我的否定呢，那可能我就是偏离了一个自爱哈。那另外其实除了就是我们一开始被形塑的一个被给予的一个价值或者人生目标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被鼓励的一个程度。那打个比方吧，即便如果说我是数学导向的，而且我的父母也鼓励我去读理工，好，那我就去做了。那基本上当然我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选择走的方向跟我天生的性向其实蛮符合的，但这也不保证我能够就是一帆风顺一路成功。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都会遇到我的挑战与挫折，进而我会有跌倒的机会。那么在这些阻碍产生的时候，如果我的周遭 给我的力量都是正面的，那我就很容易起来继续朝着我的目标奋进。但是如果这时候我给的都是负面的，那非常可能我就会慢慢的就表现得越来越不好，那也就开始产生自我否定的一种倾向。对此我可以打个比方，当我于1993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我在那年看了一场职棒比赛，是美国的道奇队来台湾访问，和台湾的各个职棒队做对抗赛。当时我就发觉他们的三垒指导员其实就是他们的总教头，叫做汤米拉索达。那么他在三垒的附近呢，指导他的跑垒员的时候，他只讲一句话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 就说你一定办得到，你一定办得到。他的学生，他的球员受这样的鼓舞，结果多半都能够跑得非常快，或者在很适当的时机做滑垒、扑垒或者停止向前冲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讲，他的球员即便很专业了，但是如果有人能在旁边经常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鼓励的话，那他就会得到一个力量，就是使他发展得更好，那进而对自己产生很多的自我肯定，那就达到了一个自爱。所以综合我先前所讲的话，我认为自爱的话，就是说对我们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形塑，其实要符合个人的专长，以及它要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一个普世价值。那第二个，那就是还要有很好的一个鼓励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就可以其实活得，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也就是所谓的自爱。那当然其实我也必须讲，在中正大学教书20年来的，我发觉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困扰，那就是自我否定的困扰。那这个就凸显了出，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的建立，乃至于后来得到的鼓励，我们是受到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个引导。 谢谢魏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来播放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阿里山乡的陈胜奇弟兄，他要点播一首非常轻快又活泼的好听歌曲， Coco 李玟的好心情，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嗨哦。 再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继续再问魏老师，我们为什么会不喜欢我们自己，包括之前我们所遇到的挫折或是没有达到人家理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喜欢我们自己？ 其实基本上我刚才已经大致讲过了，就是一个人会自爱自我肯定，基本上就是要很符合他自己的个性性向的一些人生目标与理想。那第二个，其实还要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充满鼓励的一个环境哈。那我也可以打个比方，其实在我们的小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同学其实他可能比较内向，但是他很会读书，或者很多同学很活泼，但是他书读得并不好。其实今天从我们来看，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其实都谈不上说内向会读书或者外向他不会读书谁好谁坏。但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呢，其实很明确的被赋予了好坏的一个概念。在我的成长的环境里，就是那种乖乖牌很会读书的通常都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也得到很多父母的肯定啊。那我曾经看过，就是说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我一个同学，其实他是非常善于表演各种活动的，能歌善舞，但是他每次在台上表演完歌舞之后回去挨的就是一顿毒打，因为他成绩不好，他的父母就特别希望他能像那些乖乖牌一样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读书啊，然后把成绩弄得很好。其实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自己孩子的同学里面那些很安静的很会把书读得很好的多么羡慕他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人前很自信地表达自己，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似乎也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久而久之他一直要他的孩子们去往不适合他孩子性向发展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他小孩把他父母的一个期望当成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期许或一个目标的时候呢，其实他做起来就分外辛苦，做得很努力，可能 他自己的人生目标或期许也都不能够被很充分的实践。久而久之之后，他既然做这事情做得心不甘情不愿，而成效又不好，那他因此就会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的一种否定，那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的期望就会降低，甚至于有时候会觉得啊，人生活得那么长干什么，有什么意思。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小孩子都一直活在你做什么事都会被鼓励被赞美被允许，那么他是不是其实也可能被高估，就是让这个小朋友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做什么都很好都可以，那反而让他迷失了自己真正可以的部分或是不可以的部分。 对，其实 我完全同意主持人的一个讲法，其实我们对于一个人受到过度的高估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会过度的膨胀自己，以为自己的能力真的是高高在上。所以在这个其实我们在自爱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其实我们要了解自己，要接受自己，但是不要过度的膨胀自己。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其实当我今天有我的人生目标和理想的时候呢，即便我没有达到我的人生目标理想的时候，我应该了解我自己是什么一个状况，然后我可以有一个改善之道，让我可以做得比较好。但是反过来讲，当我其实明明只有一定程度的时候，但我被捧得过高而不自知，那其实也陷入另外一个危险，那就是说我的成长我的进步立刻就会停止，而且我对别人也容易产生一个不正当的不必要的一种贬义的心情，那这个其实就是很不适合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人师长或者为人父母，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呢的忠告其实是要非常谨慎的，而且是要有非常的周密思考的。其实我们对年轻人的鼓励应该是强调一点，就是要他接受现状，喜欢现状，进而愿意提升自己，使自己的现状更加的理想，而不要过度的谬赞我们的年轻人哈。那当然就是学生表现好的我们是该鼓励，但千万不要超过，进而使他产生不必要的一些情绪哈。 就我的观察，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台湾或是放眼整个东亚，包括家庭跟学校的教育方面，我觉得老师或者是这样都会对我们要求，就是说你要符合我们的期待。那通常这种期待有可能是刚我们谈的是学业方面的期待。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我在这个升学的体制之下，我其实过的一个是被评价不高的一个学生，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在英文跟数学有一个好发展，那当然老师们或家长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他的不好并不只是我的道德行为，而是觉得你的成绩不好，那成绩不好就等于你就是一个不好学生，这样来评价。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为了分数而活的学生，就是学生是我的身份，那我必须要为了英文数学这种不能不及格的分数而活着。所以我有时候我去想，我其实并不知道我真的要什么，我以为就是我只要达到父母或师长，就是你有60分或80分，他们就至少不会念我，他们就觉得哎，你好像让他们安心了，建筑在这种成绩上面的一个沟通上。所以我会觉得说，自爱会不会变成是一种我只要把功课或成绩搞好，我就是一个自爱的人。老师您觉得我们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是不是也搞得让我们觉得我们到底是在爱谁？ 关于川原讲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哈，因为我当过学生，我也当过老师。那当我当了20年老师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去期望一个年轻人有进步有好表现的时候，我们的作为是必须要非常神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当我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时候，我总习惯于用我的经验去要求学生达到我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这对学生来讲并不公平的，因为他的性向跟我不同，他在很多别的方面呢远远优于我，这是一定的。但是他在于我的专长方面呢，或许他并不是那么的娴熟，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标准套在学生身上呢，可能就会造成学生很多的痛苦，乃至于他后来的其实很多的不快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常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其实也要不断的进修，就是知道其实如何去了解学生的形象，也知道其实人生的发展的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路的。那进而我们可以以顺势而为的态度，就学生的专长来要求学生。譬如像我知道川原的文字能力就在我之上，所以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要求他说应该就好好念物理，把物理念得比我还好。相反的，我总是期望他能够在他的专长上面能够一直有每日都有更多的进步，是这样的。那当然反过来讲，就是说对于一个我们接受别人要求的人，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到底合不合适，我想在年幼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都不够深刻。但是各位，当我们都读到大学或读到高中或者读到研究所以后，如果在我们的过去日子里我们经常都会去试着了解自己，那我想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对于别人的要求我们也就知道 那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自己，而进而我们应该要做一个选择。那如果我们个性够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做选择，我们也会很乐于很开放的去跟要求我的人做一个沟通，进而达到大家教学相长的一个目的。 其实我非常同意刚刚魏老师讲的，但是我也要反省，就是我的国中到高中可能我的经验不足，判断力不足，但是我还是非常肯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是非常爱我们的，至少在课业的要求上，他总希望你可以拿到毕业证书，而不是被留级，或者说而不是因为你的成绩表现不好而考不上高中或大学。所以固然他是一个成绩导向，他们会用成绩来看你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我讲好学生还是不包括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你可以在成绩有一个表现，即使你不是志愿方面的走向，但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在这个取得好成绩之后，方便你将来的更高级的教育的接轨。我那时候的确是被要求说，哎，你要认真，你要把成绩拿出来，那考不好就被打手心。那我还是非常肯定他们是很爱我们，只是我说有时候在现在想，难道那时候我们身为一个国中生一个高中生，难道我们就有足够判断说我就是不适合走读书的料吗？我们可以有这么有权利吗？我们可以让家长或老师们失望吗？包括我就想要以后要走唱歌，我就是以后想要走画画，会不会反而是以后就吃亏变成在我们自己？我一直在看，就是说当然这也会被评价到，他们会说，哎，你就是不自爱的人，我叫你要好好念书，你却给我搞唱歌，你就不自爱。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到底是自爱又要放在哪个点去看。 其实我觉得川言问了一个很好很好的问题，但这问题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在我看到我的朋友里，其实有很多他的后半生呢都花在疗伤止痛的一些事情上面，也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被要求的事情和他的本性是很不符合的。但是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呢它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在这无可避免的一种不完美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学着以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它。就是当我们成长到一个阶段以后呢，我们就避免让以前那种不成熟不完美事情呢避免继续发生哈。所以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被要求了很多事情，它可能从我后来的眼光来看其实并不适合我，但在那个阶段我无法分辨，我就跟着照做。那么当然从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哇，那就是说，哎，我怎么做浪费了一大堆时间去做一些不属于我将来该走的领域。但是其实人生不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又怎么能分辨这个事情是不适合我的呢？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在一个不完美一个情境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掌握到很多成长的契机。它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看待这一次的一个不完美的搭配，它对于我将来是有很大很大的启发作用。所以说在高中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专长没有被很适当的被启发，被引领到适合我们自己性向的方面，但是这没有关系，这个东西通常到你人生的后面呢，它反而会更清楚地提醒你，哦，其实我真正该走的是哪一条路。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事情，不要看它的一个瞬间，在这一瞬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可能它不完美，或者甚至有些负面，但这个负面不完美，它可能对我们将来正是一个好的发展的一个起点。所以人基本上活着，我觉得要有一个乐观的情境，对生命永远保持一个非常正面的期许，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那再讲回来，其实在现实的环境里，因为我们需要的功课往往决定了我们将来就业的顺利与否，所以我们的师长有时候也是迫于无奈，而不是说他自愿的，他一定就是要带一点勉强的让我们把书读得更好。那这些种种其实当我们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都可以理解这是不得不为的一种事情。那当然当我们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其实当我们有了好的工作等等之后，其实呢你会发觉你的人生还需要其他的部分，而这部分好像又是我们过去教育里面不曾给我们过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回想，就说，哎，过去如果我能得到一方面这些帮助有多好。那二方面更积极想法就说，好，没关系，过去即便我没有得到这帮助，我现在开始培养也不错，或者说我对我的学生 将来我就可以多教他一些更全面的知识，专业以外的人生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啊。那譬如说露营的时候会不会搭帐篷啊，和人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关心人啊，当别人对我们表示善意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很适当的接受他的善意啊，对不对？和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会不会讲过多的谢谢谢谢，然后让我的谢谢变得很不值钱等等，这些都是功课以外的事，但也都是我们人生里面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各种事情。 好，我们谢谢魏老师呢分享这些宝贵的经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听众的来信点播，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一品姐，她要点播一首歌给已经在天上的万浩宇弟兄。万浩宇弟兄是木栅复活天主堂十字玫瑰乐团的好鼓手。一品姐呢，她要点播的是棉花糖乐团的再见王子，希望浩宇呢能继续在天上潇洒地，并且为我们时时祈祷，也为木栅复活天主堂以及十字玫瑰乐团祈祷。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继续来到现场。今天呢，现场空中陪伴我们的呢是魏台辉老师。老师，我再继续请问您，您觉得自爱跟自恋，它两者有什么不同？ 对我而言，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自爱的一个来源，就是说我们对人生有个理想，有个期许，然后呢，我们就希望自己能够在这理想和期许上一直有所进步啊。那通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许，有一个理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情愫，就是说我也希望其实我周遭的人他能够也在他的理想，在他的期许上面有所进步。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如果有了一点偏差的时候，那就是说其实当我在看重自己，认为自己很重要的时候呢，我却不会有一个推己及人的心情，希望别人也同样的好。那在我个人的认知里，其实这就有一点陷入了一个自恋的一种状态了。那甚至于我认为，其实当一个人把思绪都只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一直看到自己有多么的优秀，而不能够产生一个同理的情怀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世界就被孤立了，他就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对别人呢就不能够有一个同理的心，希望别人也像他这样子。 那想请问老师一下，老师您在教学研究上面对很多大学生跟研究生，您有没有遇到比较自恋的学生？那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挫折？那他是不是也会来跟您讨论他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面的问题哈，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要觉得某个同学我可以辅导他，但他不一定能接受我，所以久而久之之后，我不会主动去找学生来说我想跟你谈某个事情要跟你辅导，但是基本上我希望就是从我的行为里能够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我是愿意，我是乐于跟你们谈的，如果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来找我，我是愿意的，但我不会刻意的指明就是某某某你该来找我谈什么什么的事情呢。那用我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其实跟一些同学相处久了，他会觉得我是可以亲近的人，他就会来跟我讲一些问题。那一开始都是谈很多很粗浅表面的问题，譬如功课的或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久了以后呢，他也不排除会跟我谈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从我的观点来看，自恋的人，其实我觉得呢，自恋的人他只是自我封闭人里面的一种，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时候，他都不能够推广到去看到别人。那一个同样的，那自恋其实也是，就是他只看到自己，觉得自己多么的好的时候，其实他忽略了一个旁边的好多人都好多美好，那旁边的好多好多事物都很美好，那么他这时候所有的美都来自于他自己呢，但都没有来自外在。其实在我来看，这是一种不平衡，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种自恋。那这种不平衡的时候，所有的好都来自于我自己，而不是来自于别人。那其实我不觉得其实会活得很快乐。我觉得一个人会活得很快乐的时候，就觉得美好的事情不只来自于我，其实也来自于别人。也就是说，不但我可以为自己喝彩，我也可以为别人拍手。 其实我的经验里面，就是我一直认为老师呢，特别是人师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迷途中的一个明确的点。但是我后来读到博士班的时候，反而有一个老师，他却认为说你不应该常来找老师，因为他认为他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他认为常去找老师的话是给老师带来麻烦，而且他也会认为老师会觉得这学生好像都已经读到博士班了，好像没有什么智慧，怎么都一直来找我麻烦这样。所以后来我听了这个话，我反而还蛮大受打击的，就觉得哦，原来老师是不可以随便找的，就是说你只能找老师谈题目谈论文，那至于你生活上一些盲点你不能找。其实我一直在想说，一个懂得自爱的人，其实他不是马上会变得自爱，他有一段路要走。我一直在想，就是如果今天有位老师，他也懂得将心比心，那他也愿意倾听同学的声音，帮助我找到盲点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更有效让我知道我怎么爱我自己，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修正我现在所走错的方向的路，您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我当然是觉得老师在他可能之内应该尽量帮助学生，那同样我觉得除了老师之外，同学和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帮忙有时候也很贴切。 以我个人为例，有时候我很想帮我的学生，但是我的效果不会很好，那我反而就会找学长来帮助同学，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其实关于讲到老师如果能够视切的指导学生，指出他当时的盲点的话，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对那个学生将来受用不尽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当了老师那么久，其实我发觉自己在各方面的知识，其实各方面的人格都还不是完美的，很多东西呢我也不一定能够给出很成熟的忠告。所以我当然通常学生，以我个人的 case 为例呢，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如果同学来寻求帮忙的时候，我通常不敢给立刻给一个答案，我通常都会把他的问题摆在心里想一想，看我能够怎么样的帮他，我有没有足够的背景可以帮他这个忙，让他可以变得很正面思考，让他可以活得很积极。那如果我没有的话，其实我也必须很诚实，我会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来讲，就我的能力所及，我可以给你哪些哪些的建议，但有些事情实在超过我知识领域的范围，你可能哪些人可以帮你。那这个领域范围并不是说是我的能力以上有很多东西那你应该去寻求那个，而是说其实年龄的差距总会造成彼此认知上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以我个人的例子而言呢，经常对于硕一班的同学他们的问题呢，我不是最有效能够帮他们的人，但是确实硕二班或者博一的学生呢很容易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因为他们的经验比较相近。那所以基于这个，我当老师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可以轻松一点了，因为呢其实我发觉其实有的人是比我在某些问题上更能帮助来找我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比较乐于做的一个事，同学们来找我问问题，我会先衡量一下是不是最适合回答这问题，如果不是，那我可能帮他找一个。 谢谢魏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进来我们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节目现场，我是 Peter。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魏台辉老师来节目中陪伴我们。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问魏老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要一辈子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喜爱或认同，然后我们才要去为这个而活？像最近我遇到有一个神父，他就对我说就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这个做好你自己的部分呢包括就是我不可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同。那这就要给我打击很大，因为我都一直觉得难道别人不高兴可以吗？难道别人不认同你所做事可以吗？为什么你可以说我只要做好自己，然后别人的赞没有与否与我无关呢？老师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以我个人经验为例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我们能够使别人得到一个正面的鼓舞。但是其实我也必须要讲，我们要在人生长程的人生里面经常都能够对别人产生一个鼓励的力量，那第一步呢先学会爱自己吧。如果自己都把自己照顾得非常不好，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别人可能也不忍心接受我们的帮助，或者说我们自己因为自己都处于不好的状态，自己没有把自己照顾好，那当我们花力量去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吃力。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之后呢，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就可以驾轻就熟，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用出力，别人看我们行为的一致性，他就可以知道了我的哪个地方可以值得他学习，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认为呢，帮助别人是重要的，但学会帮助别人还是先学会理解自己，把自己照顾好。 那老师你会不会 care 就是说您希望十个人都有十个人喜欢你或认同你？ 其实我觉得越做越久，我比较不会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其实到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觉得呢，某一个时间的其实同学对我的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呢， 可能在一个漫长的将来里，它不一定就是正面，就是负面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必太过执着于现在的一个赞美或者被否定，是这样子的。重点就是我每天都要问我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进步一点？那今天别人给我负面批评的时候，到底背后问题的症结是什么？那别人给我正面肯定的时候，其实背面的意涵又是什么？那么针对这些我今天从环境里得到的好与不好，在我睡觉之前我就把它归零。但是明天开始，我就针对我自我检讨的结果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调整啊，把已经过去的事情就给淡忘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需要我们向人道歉或者向人道谢的事情，我们都是还是要立刻的去做。那我们得到了别人的批评或者赞美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呢作为明天的生活的一个根据，根据它来调整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一个成熟，更符合我原本的人生期望与目标，是这样的。 我自己在看我这个过程，其实我还每个阶段都会比较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说我那时候的确没有想到这些评价在未来可能会被改变，就也许是当初的否定，也许未来是肯定。就是我就举一个经验，就是其实我高三下就是联考成绩并不好，应该说我后来就参加夜间部的考试，好像一个国立大学。但是当时班上已经有同学就是他们日间部考上，不是私立的学校，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经常对我说，哎呀，那个陈川就考了野鸡大学。可是我后来我觉得我都一直不能释怀这一点，那我也很怕被人家知道我就读夜间部，因为我会觉得等就是野鸡学校嘛。我要一直到我读研究所以后，我有一天才会去觉得说，哎，为什么那些同学会这样讲我，就那些考上日间部的学校的同学们，他们会不会是在羡慕我，因为他们就考上私立比较后面的学校，他们反而就羡慕，哎，你还是国立的啊。而且他们后来也才知道说我的毕业证书上面是不会加注任何夜间部的字样，等于跟日间部一模一样。那所以他们这样讲会不会是啊，陈川怎么那么好命就让他考到。对，所以我后来想啊，也许当初负面的评价是不是他们后来无法遮掩出他们很酸葡萄，因为后来更证明就是说同学会他们都不找我去，因为他们说因为陈川是少数国立的学生啊。那更后来这也影响到就是他们后来私立大学毕业后，他们反而想考国立的研究所。所以我后来才想说，我每个阶段我都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特别是负面评价的时候，我都不能释怀，甚至我会把自己贬得很低。但是我后来我不知道，可能是在过十年之后脑筋比较清楚一点，我反而觉得说，哦，原来人家背后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他羡慕你。对，那不知道老师你就有这样的经验，你觉得可不可以，就是你觉得有什么要可以补充的吗？ 我想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事情也常用好跟坏来评价一个事情，但是当我到了后来，尤其到了现在，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用好与坏来评价了，而是用适合与否。其实以我的 case 举一个例子吧，就说如果我今天考到一个大学，而且是大学夜间部，在世俗的标准里面呢，可能人家都会给你一个负面评价啊，怎么不好啊，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看自己呢，考到这样学校，一个夜间部学校之后，其实千万不要用好坏来给自己下一个决断，而是说这适不适合我。如果这个学习环境很适合我，你自己就应该非常开心的去接受。如果不适合我的话，那就想到底什么是适合我，我该做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走到一个适合我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方向。尤其当我到了这个年岁超过50岁之后，我知道人生其实是很短很短的。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的停留在对过去事情的好或者坏那样的一个思绪里面，其实我们就等于是在一直浪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未来的生活品质是很差。所以我通常只用适合与否来看着事情，而且当我对这个事情适合与否有了阶段之后呢，其实我就把它摆下来继续往前走。那通常呢，在一天之内我都会对当天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清算啊，做一个盘点，就说我今天的正负面情绪有哪些。那其实到了深夜的时候我就把归零，那明天的时候呢，我就是从一个很中性的很平和的一个情绪出发啊。那么而且我对于昨天的那些各种情绪我做了一个检讨，然后作为我今天呢其实行事的一个参考。所以我是建议 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用好坏去评价一个事情，而是用适合与否评价，可能我们会觉得更加的适合。 其实我非常认为就是老师说这个适合，我现在才觉得果然是有道理，就是说我反而觉得我读夜间部以后反而会珍惜我这个身份，当然我前提就是为了觉得很可耻啦，当然社会评价跟家人都很失望情况下，我反而变得很用功，反而我反而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反而就继续考上了国立的研究所，包括自己母校也考别家，那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更激励我反而适合我，换言之我若今天到日间部以后，我是不是也有可能就变一个浑浑噩噩大学生，也不一定。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有更妙，就是当我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们的制度其实是跟日间部考试是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可以校内转，就是我可以转到日间部不用考试就申请，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好像念历史是我的兴趣，其实它是在夜间部，我不想转到法律系啊政治系啊或者其他就是日间部的科系或中文系，我都没有想到。额外一个小插曲，我的老师还有我爸妈一听到我有机会转到那机会是很多人就转过去，这种机会日间部说他们只是百般劝说，他们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川原你漂白就在这一刻了，包括你毕业之后如果你放弃你是自毁长城。可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环境比较适合我。 其实我们通常对于自己的发展顺利与否都把责任推给环境，其实呢真正的问题核心还是在于自己，在于自己怎么利用这个环境。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四年前 考到中兴大学历史系，他就非常鼓励他女儿说，你女儿你了不起，你可以在历史里面闯出一片天。那四年之后呢，他今年呢要毕业，然后呢透过学校的甄选，在一万多个学生里面他是很少数得到了这个机会到德国去教学访问一年的一个学生。那么在这四年里他到底是怎么读历史的呢？他一方面把历史的专业都读得很好，二方面他利用他本来有的一个专长就是英文，他把他学到的东西呢都用英文可以讲得很清楚传达给外国人。所以他今天他读的历史系，很多人一听他说哇，历史将来找事好困难，但他却是我发觉一个在最年轻的时候也就是22岁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起步了。因为他不只被邀到德国去做交换学生，而且他都已经 通过了国际导游的这个资格考试。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受限于环境，而是要经常去看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怎么样的充分掌握环境可以提供给我的资源。 现在节目呢已经快要到尾声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魏台辉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对于自爱的看法还有他的亲身经验谈。最后呢我们请魏老师呢为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收音机旁的青年朋友们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主呢献上一段他的祝福词。 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地方我祈求你保守我自己以及所有的听众，能够接受自己，能够喜欢自己，能够为了将来的更美好以及现在不完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而且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永远保持着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思维，每天都活得很快乐，而不是只等到将来成功的那一天他才觉得一切是值得的。我希望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前进的过程的每一瞬间都是充满希望充满快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